以高晨秀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教育工作者代表团8月2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